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和泰市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于倩。我们企业专注于智斗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生机盎然，神采奕奕。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生活八九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影素酒店品牌的运营经理。影素酒店专注于为您打造一个五星级的视听盛宴，在这里，我代表影素酒店，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心想事成。最重要的是要身体健康哦。 欢迎大地回春。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凤凰房产全球华人地产峰会的开发商广安置业的邓辉。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代表官厅公共艺术小镇全体员工，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年行大运。我们官厅公共艺术小镇邀请所有的朋友今年来我们官厅公共艺术小镇体验运动生活。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好听。 的心愿在新年。千红万红春意浓，一家大小乐融融。 岁岁年年有今朝，都说新年 可怕，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多年都纸飞机，现在